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我俩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糖包嘞，糖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啥？我干啥呢？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听众朋友您好，在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上，来自秦皇岛的小海燕评剧团演出了评剧《银杏树下》。故事发生在90年代冀东的一个依山傍海的银杏树村。随着党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政策的贯彻实施，到底是由谁来担当村主任，村里展开了一场权与法、情与理的较量。在今天的黄金大戏院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秦皇岛小海燕评剧团演唱的《银杏树下》。 到山，烟香大。 上村主任干啥？ 老四爷，这是上边立的法，都得这么办。我给您念念。 甭念，我忙着呢。哎 没有，我谁都没提。 哎，老四爷，您这啥态度？ 啥态度？我活了八十四， 我就八十四， 对，就八十四。 你不说八十四，该死他就不死了。 啊， 老四爷，咱说的是选举， 选举那事儿见得多了。上边提个人得了呗。 老四爷，这回可不一样，是民选 啊，也叫海选。海选呐、啊，海选也没我的。 哎，那可不一定，那我就想选你老四爷。 妈的，不是二爷。 没完没了。 没有，没边没沿没出没脑，没根没上来，哎哎哎哎哎哎。 你这事儿办的，兵营不是兵营 啊， 部队 咋不对啊？ 金福哥， 水有源来土，树有根，德国当时你中国人啊啊啊 啊 你甭拿大话压人， 不服咋的？ 不服。

声点。 我爱你。

我是您亲自提拔的培养的，您得多关照啊。 韩香莲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大县长， 大县长， 我相信群众，我正指挥的。 老县长， 不由人头冒冷汗， 97票，白莲喜85票，李福海82票。 我白问丑的啊， 52票。后面还有李金福44票。 这人心都他妈叫狗吃了， 都是白眼狼。 你投了谁的票？ 啥？ 我问你，白明月，你投了谁的票？ 这， 你投了石头那小子，我 爸。 我让你们吃。 爸！ 哎，

地三下四根小烟三下长，费尽心血起早睡晚，细盘算上上下下东跑西颠，虽说是五年没交成保管，年年的好处他占先又占穿，这一回既然有人把我选，我何不孤独一次赌一番，堂堂七尺男子汉，又有本事又有钱，有钱何不把权换，有权有钱更不难，弄一个孙主任咱也干一干，来换门庭一步一层天。 季福啊，你要是当上村主任，那我不就是官太太了吗？ 你呀，你就强好不？ 你真行。 季福，你花钱买选票，这可是违法的。 啥叫法？我就是法。 那我告你去。 你告我？你去告啊，去告啊，我灭了。哎呀， 你敢打人，我他妈把你拼了。 过来，你告告 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事给我捅出去，我弄死你，滚！哎，怎么了？接着打。哟，四爷，四爷，哎，来来来来来。 金福啊， 哎， 瞎吵吵啥呢？ 四爷，给您20块钱。 凭啥呀？ 这不要选村主任了吗？ 啊， 到选举那天呢，你们老俩一人投我一票。 哦哦，这事儿我明白。民国的时候选举，他们还给了我一块圆的头呢。明白明白。 四爷，这钱您拿好。 哎，买点好吃的。 行啊。四爷，那选票呢给我 啊？ 选票呢？ 哦哦，票啊。在这儿呢。几张啊？ 啊，两张来了。 行啊。 哎，四爷您慢走啊。 哎，回家。哎，金福啊， 啊， 那头一张就给10块钱 啊啊啊啊！ 那我再投他180的。 四爷 啊， 一人只能投一张 啊，投一张啊。啊，行了， 四爷您慢走， 行了行了， 搀着 咱， 搀着咱。大妈，哎，大妈，给您5块钱。 啥呀？ 你穷呗。 好人呐，大侄子。 哎， 我那儿子，进城打工没借钱来，啊，不孝啊。 大妈，把你的选票给我。 干啥？ 收购呗。 这可是村里给的， 到选举那天呢，你嚷嚷两声就行了。来， 大妈，我们走了啊。 走啊。 好人呐，大侄子，慢走吧， 哎，好， 慢走啊，慢走。